本市大力推进教育改革，打造优秀教师队伍，注重校园规范化管理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大力开展德性文化进校园活动，引导学生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和文明习惯。通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，义务教育评估位居保定市优秀行列，普通高考成绩实现了六年连续增长，职业院校师生在国家、河北省职业技能大赛中屡获殊荣，学前教育2015年高标准通过省普及验收，特殊教育保持了省内先进水平，涿州市被保定市人民政府授予教育工作先进县称号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

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、啊、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，借我借我一瞬红颜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 面对真爱人和